好，今日星期二得到， 四月十九号嘅星期二得到。 当你哋听到呢段声音嘅时候，我已经唔喺香港噶啦，所以今日系录音嘅。 系，我哋都系，有啱啱嗰个网聚咧，就有网友问我，话问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唔好成日录音，咁但系系唔得噶，因为我哋要就嘉宾时间啦，就推咪时间啦，同埋我哋都系。比較 casual 咁做呢個節目，所以都係錄咧舒服啲。講錯嘢我哋可以剪走佢 ，live 咧好危險，所以都係唔好啦。 唔係因為大家都業餘咧，我哋有時即係都要就下啲嘉賓啊，同埋推咪噶嘛，係咪？咁變咗咧，我哋盡量都可以協調到大家都得閒嘅時候，因為人哋冇收你錢噶嘛，唔係嗰啲有冇幫人工強積金係咪？咁唔能夠話永不錄用噶嘛。 咁就小抽。咁我唔爭再聲明埋啦。本節目所有嘉賓立場均為獨立意見，與其他主持人無關。 有一段免責聲明， 係啦。簡單啲嚟講，冇入我數，同最主要同我冇關。 咁好啦，嗱，今日節目咧其實非常之豐富，因為咧內容咧都好多嘅。咁啊，主要第一節都要講下啲時事先啦。首先時事。最 update 嘅就架機場啦，今日萬人空巷去圍機場， 冇錯。 咁因為咧事源咧就係、是、依個叫做梁振英個女細女嚇、啊，叫做梁仲恩，咁咧就留低咗件行李喺出邊，咁咧就要求特事特辦。咁嗱，因為咧如果咁佢叫特首家庭嘛，咁啊特事特辦其實好正常啊，係咪？咁如果喺中國官場嚟講，呢啲直情小事啦，啊，即係講得難聽啲，要你啊嗰啲人咧，嗰啲服務員幫佢揼骨都要啊， 冇錯， 係嘛？你空姐係嘛？阿姐而家膊頭有啲攰啊，嚟呢啦嚇，咁、你都要咁做啦，係嘛？咁只係叫你拎件行李嚟啫，咁。變咗咧就惹起咗好多不滿，估唔到呢件事咧其實搞到好大嘅。佢初初梁振英咧都預計唔到會發生咁大嘅件事，搞到連人民日報都出個聲明啊，就話咧特事特辦咧就唔能夠做得太多嘅，係啦，就唔能夠做得太多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對社會一啲好處都冇。係啦，咁大家點睇咧？ 當然我先啦。 我今日唔記得介紹，今日有個今日嘅嘉賓係大肥，係 冇錯冇錯， 我哋唔記得咗介紹。 大肥、Johnny 同 Tony 今日三， 係今日三個係。 我對於呢個特事特辦呢個 terms 首先就表示有啲陌生啦。即係呢個我諗相信亦都係啲中國官場內地用開嘅俗語啦。 冇錯。 咁其實簡單啲嚟講，就個名冇咁長嘅呢件事。而家簡單啲嚟講係一個特權嚟嘅啫。 係。 即係 privilege 英文就叫。 係。 佢而家就係想享有某啲。特權，呢樣嘢咧，香港因為從來都係講法治咧，就從來咧，如果咧法例冇寫到明你擁有某些特權，其實你就係冇噶啦。係，咁所以咧，佢而家係想要一啲佢唔 suppose 應該 entitled 嘅嘢。簡單啲嚟講，成件事就係咁，係就引起公憤。 即係如果件事發生喺梁振英本人身上咧，佢可以嘅，因為佢係特首嘛。咁但係咧，喺佢個女嚟講就唔得嘅喎，係嘛？因為你見到外國咧好多啲政要咧， 你話特首有冇權享受呢個特權，我都有啲保留喎。 佢應該有呢個權嘅，但係個權你用唔用咁解啫？ 佢有呢個權嘅。咁如果呢單嘢發生喺英國，譬如卡梅倫身上，又或者喺奧巴馬身上，奧巴馬唔係佢本人，係佢個女去旅行，咁留低咗件行李喺出邊，佢一定係自己出去攞。如果佢叫嗰啲特工啊，就算叫特工都好似唔得嘅，咁一定系成為醜聞，一定要落台嘅。喺外國啊，即係嗰啲叫英美國家咧，一定落台嘅。咁所以咧，香港發生呢啲嘢咧，而家其實真係醜聞嚟啦。 唔係，頭先個講法我補充啦，即係如果佢係梁振英本人要求，例如喺機場管理局。一個官方機構有一個法例去監管嘅呢個機構去行使某啲特權咧，我都覺得呢個講法有啲保留嘅，因為一定要佢嗰次出訪，例如係出訪，係用緊特首嘅身份去做緊某一啲嘢，係同官方行為有關，佢先可能喺某一個層面運用佢作為一個特首嘅權力。咁我覺得如果就算佢去旅行，其實都係冇嘅呢樣嘢。 咁所以呢個講法我都係 有啲保留， 我都係依然係覺得係錯誤嘅一方就是梁振英。 咁佢其實好中意行使啲特權嘅。咁我哋其實之前節目都講過啦，佢唔係而家咁噶啦。佢就算做緊基本法起草委員啊，嗰陣時個秘書長啊，都已經係咧覺得自己係有特權噶啦，已經係嗰種共產黨嗰種咧走後門嗰種，嗰種響躲咁啊，兇人哋嗰種性格嘅。 呢、這個唔係淨係梁振英身上見到，即係甚至卡片所一樣，派卡片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。 嚇、啊！咁啊，蘇錦良派張卡片，話自己嘅身份，咁希望擁有某一部分。 即 係 想兇人哋。 係啦， 想兇人哋。其實咧，共產黨係最中意兇人哋嘅。啊，咁你知唔知啊？即係我巴士李剛啦，類似嗰啲啦，係咪？殺完人之後，啊，通常啊就第一時間攞到老豆出嚟講噶啦，係嘛？ 咁其實。呢件小事，但是你要调翻转睇翻大陆文化，亦都因为有咁嘅事情可以出咗事嘅港宁计划。 哦，系啊， 周永康咪因为个仔撞车死咗两个女人，佢咪特事特办，跟住要求武警出动啊，跟住连随搞大一件事。 佢调动令计划最大镬咧，系调动咗中央警卫团，即系8341部队。咁呢个咧系直接到触动到呢个领导人嘅神经，因为呢支部队咧系即系勤王部队嚟嘅，系真系危急关头先至用嘅，唔可以平时用。如果你调动到啲军队，你咪可以嚟抵捻我，你咪可以政变。咁所以人哋一定要搞佢噶啦。咁当然梁振英就未去到咁严重，但系亦都触动到上面神经。咁今次咧，張德江係啦，張德江嚟香港，因為人民日報發表咗個篇署名文章啦，跟住張德江又嚟香港啦，咁可能都係或者落嚟再探一探個風，究竟要揾邊個做咧？因為我本身嗱，因為我一路都覺得梁錦松，你話佢點樣唔好，點樣唔好都好咧，佢係中共信嘅人，都係會即係一定會信佢多過信呢個曾俊華嘅。因為始終曾俊華都是一種太鬼佬的嘢咧，你好難取信於中共嘅，因為共產黨唔係正常的機構嚟噶嘛，嚇佢係一定佢都係唯威畏噶嘛，唔會俾啲外人嚟做噶啦。 嗯哼，嗯，咁就， 但係而家機場可能因為咁嘅原因，所以而家可能萬人空巷，提早幾日迎接張德江喎、 啊。你會唔會留守機場迎接張德江？ 留守就難啲。嗱，你諗下啦，機場咧嗰、那個其實可以喺嗰度住嘅，大家又睇一套康憤師嘅機場 混雜，可 以喺度住好耐嘅。 Terminal 係啦，問題咧有個問題就係咧，而家喺機場嘅人有冇呢個意志去抗爭幾日咧？你諗下，嗰度可以沖涼㗎。 系， 絕對可以食，日日有得食，系貴啲啫，系咪？嗰、那個抗爭成本咧，你話重又唔重，因為地方乾淨咁，起碼好過瞓街啊！ 冇錯， 喂，大家佔領嘅時候喺街度瞓， 有得沖涼噶嗰度係啊， 係咪？好辛苦噶 ，OK 噶，其實捱到好耐啊。 其實係啊，問題有冇呢個抗爭？ 你有帶錢得噶啦， 因為啲嘢好撚貴噶嘛，裡面全部貴到曬出邊噶嘛，你唔通餐餐麥當勞啊？喂，好熱氣嘅大佬。 而家機場如果你喺唔喺翠華或者嗰咩太平山嗰度食個早餐，要100多啊，大佬。 所以喂，去機場真係只能夠幫襯大快活嘅啫。 又運啲物資入去， 又運物資入去啊！喂，好似佔領嗰陣時咁樣。 唔使話，嗰度裏邊咁多物資，我哋冇地支係搬運物資入去。 嗰度貴喎，嗰度你真係只能夠帶錢去抗爭。 因為我哋三個而家咧錄緊音就不在現場，唔知嗰邊而家其實警方部署係點嘅咧？又會唔會有警方 準備胡椒噴霧？ 係完全唔知嘅而家， 係真係唔知， 完全睇相嘅啫。 但係因為喺機場度照計， 即係我哋呢一刻機呢一刻講好似冇發生事啊，之後真係唔知點。 係啊， 係啊， 因為睇相就 係啊。其實機場咧一般唔敢出事，因為喺機場 有機場特警， 機場特警咧係配備咗啲衝鋒槍咧，係可以射殺嗰啲人嘅。如果你搞事嘅話嚇，即係佢個機場個法例。好嚴苛嘅，係、哦、可以隨時射殺你嘅。 哇，唔怪得知， 所以啲熱狗就唔會話， 係啦， 唔會 出街。頭先睇相見到熱狗同埋呢個梁天琪佢哋啦， 係啦，因為就算你帶嚿磚佢都冇鳩用啊。係 啊，冇錯， 你一掟佢可以射殺你噶嘛。 我仲以為本土派為我哋啊爭取添，唉。 唔係，佢諗住機場的地方咧，你去得機場即係離開本土啦，咁我梗係唔使嚟支援你噶嘛，係咪？係咪？ 冇錯， 呢個解釋得唔得？ 啊，啱啱啱， 呢个解释啱啦， 帮佢哋揾埋解释， 系啦，你因为你机场嘛，你啲外国人嘅地方，洋鬼子地方，你梗系出门噶嘛，系咪先？ 哇，唔係喎，都好多，而家睇睇圖都好多扯曬旗喺度喎。 唔係，我見到好多旗，但係有啲唔知係咩組織嘅旗嚟咯。 係啊， 嗰啲唔係好認得出嘅咩組織。 但係譚文豪啊，做主場啦。 哦，咁你變咗，咁你變咗呢個時候，即係所有例如嚟緊九月會參選立法會嘅政黨都呢時候就，即係有群眾運動就喺呢時候要出場咁。 係，即係 如果連呢時候都唔去。咁啊真系唔使算啦，系咪？ 唔即系政棍抽水仔呢时候啦，即系你无论政党好政棍好都要喺呢时候嚟啦。 喂，有个问题我都想问一下，即系我客串嘉宾嘅久不久先嚟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喂呢个台讲唔讲得呢个本港政治同呢个政党啊？问清楚， 毫无任何限制。 嗱，严格嚟讲，我哋其实唔系一个台。 哎呀，我哋错怪咗热血公民，我见到郑松泰。 系咩？哎呀！要選啊嘛，新西嚟嘅呢度， 係喎， 啱啱忘記，機場係新西嚟 嘅，冇錯冇錯，啊，難怪快必都喺度，啊，冇錯冇錯， 快必唔係離棄咗新西選民咩？佢新西做咗兩年嘢之後，走咗去九龍，跟住又去咗小西灣，而家又話要去九龍東。 哦， 系咪？咁佢本身住喺新界东五区，佢齐喎。即系以前人哋储闪卡咧，储齐一套噶咯。 系， 冇错冇错。 啊， 哇！你搭嘴话冇错，你死你嗱，哎，关你两个事，唔关我事。 呢个成为咗敌人，呢个大匪。 我哋好似平时睇 page 一样，就系咁近 like 啫嘛。我唔觉意系讲，我都系 like 咁嘅啫嘛。 系咪都 like 啊？ 系啊，冇错。我习惯，对唔住，对唔住。 系 啊，放过我，放过我。 系，你放心啦，佢哋唔敢对你乱嚟嘅，你咁你身形咁健硕，系， 佢哋揾唔到你嘅 Facebook account， 对你哋做唔到啲咩嘢，放心啦。 系，所以我不嬲都系要安全第一，哎，少出声为妙。 系 啊， 唔系咁啊，因为机场呢单嘢咧，估计系会越闹越大噶啦。因为咧，据闻头先嗰啲人嘅报料咧，就话无线唔报呢单新闻嘅。不过咧，如果嗰个场面咁大咧，由嗰啲海外傳媒，譬如你話而家 BBC 啊、CNN 嗰啲去報告嘅話咧，咁你無線唔講就梗係自己衰嘅啦。咁大單事發生喺香港， 係啊， 喂，機場有幾可俾人哋去？ 無線永遠都係進入平行時空噶嘛。 佢都話佢接咗政府嘅 job 咯，係咪？ 哇！你咁樣講，咪即係等於講芒果佬喺東方嗰度，日日都好似當佔中冇發生啊，日日都講民主黨唔好，哇！係又係平行時空嘅。泛泛表演。 如果機場呢件事即係再鬧大啲咧，無線都唔播咧，就會即係個畫面好有趣啦。 係， 佢哋進入咗星際空間啦，真係。 係。 芒果都一樣。 完全係即係不受呢個外間所發生嘅事所影響啊！繼續講啲 呢啲咪叫編輯自主咯，呢啲咪叫做言論自由咯。佢中意講乜就講乜。 可能無線個編輯又係受咗政治壓，可能佢係唔俾人講香港啲政治咧。 哦、不過唔係喎，我今朝睇一段新聞， 即係老師都行家嚟咯、 哦。可能係，但係我今朝睇一段新聞喎。你話無線啊投咗共，但係而家黃雪紅俾人搞緊喎。 係。 嚇！而家話佢北京嗰棟大樓可能要被查封喎。 咁唔同乜？你投共唔代表唔搞得你噶嘛？ 哦，咁又啱。 嗱，我特登聽翻欣欣講，琴日國情揭露，而家上面拉嗰啲全撚冇得共產黨嚟嘅。 係啊， 你唔投咗共就唔拉你。 呢個講法咧一定係錯㗎。 係啊， 因為上邊日日都有拉緊人咧，佢全部都係黨員嚟。 唔係啊，上面日日都拉緊共產黨。咁你話啦，喂，而家投咗共喎，投共屌你！你投嗰个都俾人拉捻咗，你投咩共啫？ 投共还投共， 拉还拉， 免死还免死，两完全两个 level 嘅问题， 一样搞噶，冇分别噶，系咪？ 唔怪得知成日阿刘墉话投啊呢、這个刘梦红梦尘， 系 可能都系完全一样。 阿刘梦红就需于自己有时即系太过天真啫，系咪？咁佢即係寫封信，即係恐嚇特首、恐嚇廉政專員，喂，有咩白髮唔入你啊？真係。 喂，其實投共其實可能比仲要危險喎、啊。你一上海仔咁，而家又要著草，佢投咗共㗎啦，係嘛？佢話為中央啊，同埋呢個啊解放軍喺香港做咗好多嘢㗎喎。 哇！呢啲説話講真咧，係唔講得嘅。讲咗咧，只有引来杀身之祸嘅啫。 所以 咁讲，咪即系共产党勾结黑社会吓？ 喂，呢个一早知噶啦。 呢啲零俾人知， 我陶四居讲过噶嘛，黑社会都有爱国噶嘛。 你黑社会可以爱国，即系冇话党会用你噶嘛，冇话党会聘请你噶嘛。而家你讲捻到好似共产党请你做嘢咁捻样，系嘛？好似帮你供埋社会咁样， 系唔同层次啊。 系唔可以噶，你可以爱国。但是你不可以告訴你共產黨是用你或者聘用你， 大家的邏輯思維不夠好，即是 一定要 再 聽，一定要搞清搞楚這回事， 要搞清楚一些思考方法。 即係啲人話，啲人話，誒佢啊咩啊阿炮頭話齋係嘛？嗰啲咩公職人員唔可以嫖妓嘛？咁啊，玩完佢唔俾錢咪得咯？ 系咪？冇错冇错， 所以而家咪揾完上海仔做嘢，但系唔俾钱咯。 咪系咯，喂你再出声怼啦， 咁咪咁咪冇雇佣你咯，啱啱啊？ 系啊， 咁咪冇雇佣社会。 咪系咯，几时又雇佣你啊？喂，你 讲嘢即系揾完做嘢做嘢唔俾钱，咪唔系雇佣咯？ 喂，怼冧你之后啊，攞埋你器官去卖添啊！你咁多嘢讲系咪先？唔得噶，上海仔好蠢嘅、嗯。喂，请你嗰个都唔希望俾人知噶嘛，系咪先？你个好倾向啊，系嘛？请个黑社会嚟做嘢，你睇下你系咩人先得噶。系嘛？即系正如芒果佬，佢唔通话俾你知嘅咩？佢去 TVB 讲波，喂，所以一样噶。TVB 同我做嘅嘢系一样噶。佢哋系宾主关系噶嘛？佢收到无线百九几万噶讲波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呢单嘢之后再搞大咧，因为我哋唔知噶，因为我哋节目出街嘅时候已经过咗两日啦。 系啊， 系啦。咁但系都唔紧要啦，即系我哋對呢個預測咧，我哋都認為呢件事滾雪球咧係越滾越大。無論政府做咗啲乜嘢出嚟，或者個馮永業咧係引爆咗自己啦嚇，咁啊都冇辦法將嗰個視線轉移啊，因為始終咧呢單嘢真係好大。 嗯哼， 係啦。咁啊，嚟緊下個禮拜張德江嚟到睇下佢啲咩講咧，或者有冇啲咩重要嘅啟示咧？因為而家共產黨都好叻嘅，佢唔會俾咁多身體語言，又或者咁多暗示俾你。如果唔係，就等於話俾你知邊個做特首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都密切留意一下咯。 好，我哋講第二單時事啦，不如。 好啊。 咁啊，第二單時事咧，要講講咧，我哋上個星期講過嘅一個團體，一個新團體叫香港眾戰啊。咁嗱，我哋一语成谶啊，真系中箭啊！黄之锋成背脊都系箭啊！ 咁啊，唔知道到底系我哋节目讲先啦，定系人哋个 page 开先啦？因为咧，我发现咧，嗰啲本土派人士咧，为咗 搞黄之锋， 即系搞黄之锋咧，佢哋系做嘢非常之快嘅， 系 好快咧就已经抢先咧就登录晒所有嘅 domain name 啦， 系 开咗新 page 啦。嗱呢方面咧，我系赞赏佢哋嘅行事嘅速度嘅， 系系。咁係啊，唔係即係你做嘢要講效率噶嘛？你公布名之前，你應該註冊定噶嘛？係咪冇理由甩碌噶嘛？ 嗱，係啊，呢個咧， 即係細路仔嘅細路仔咯。 即係我哋就已經即係都話過好多不同類型嘅組織噶啦。 係， 即係你當你決定咗改某個名嗰陣時咧，你有啲嘢咧就唔該你預早登記咗先，就唔好俾人哋登記咗咧，跟住咧你話人哋搶咗你個名。 但係咁樣喎，其實。十零歲、廿歲，佢哋可能諗嘅嘢可能冇咁多，即係佢冇心，佢係諗住一心一意我搞個政黨，就唔同有啲人佢係諗住你點樣做我都搞你。 嗯， 係 明唔明啊？即係你防守，即係防守千里，進攻一點嘅啫。你有漏洞，人哋就做你。 係，咁同埋有個問題就係咧，有時嗱，十幾二十歲嘅後生仔咧，其實梗係好多人唔識嘅，你冇可能知即係與佢係咩都識噶嘛。咁唔識。最緊要係乜嘢咧？我哋出嚟社會打滾咗二十年有多嘅，或者有啲聽眾可能打滾更加耐嘅，都知道你唔識嘅嘢，你就係梗係要去學噶嘛。你要學，即係希望人哋教你啦。咁你一定要虛心啲噶，係咪？你唔好覺得哇，我係時代雜誌封面人物，我大撚曬嘅，我係天才嚟嘅，你哋全撚部咧都要聽我講嘅。咁如果點會有人肯真心教嘢俾你呢？係唔會嘅。所以呢單嘢咧，希望佢係真心反省或者真心道歉咯，係嘛？因為佢喺嗰段嘢我都冇睇嘅，太長啦。 我諗即係 recap 翻件事就係最主要就係講佢有幾樣嘢做得唔好啦。即係你開個名字你就冇去登記個 domain name， 跟住咧你就係喺一啲網上一啲比較公開嘅地方啦、啊、就去同人罵戰，就話人哋搶咗個名 字， 跟住咧人哋講啲嘢，跟住又有一啲好唔成熟嘅回應，咁佢最主要咧就為嗰幾件事咧就道歉嘅，但係都冇指明向咩人道歉嘅。 唔係，咁啊做得唔好，即係向公眾道歉咧係正常， 因為佢唔知搞佢嘅有邊幾個噶嘛。 唔係，因為正常嚟講咧，其實大家都知道搞佢係咩人啊，都係本土派搞佢嘅啫。咁你正常社民連唔會搞佢噶，民主黨、公民黨都唔會搞佢噶，即係暗中搞唔知啦嚇。 我哋算唔算有份搞？ 正常係唔會搞佢嘅。咁有個問題啦。因為佢嗰、那個你做得唔好咧，其實人如果你話真係虛心道歉咧，正常人都會原諒你嘅。咁你係從政啊嘛，你依家政黨嚟噶嘛，從政人最緊要具備咩條件啊？ 謙卑， 起碼要謙卑先咧，唔好自己不可一世啦，喐啲又話人哋永不錄用嗰啲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我講到明噶，人民力量係絕對係你黃之鋒嘅一個反面教材嚟嘅。佢哋做啲咩嘢咧？你記住。 唔好學就得噶啦，嗰啲嘢真係真係害死你嘅，千祈唔好不可一世咯。因為當你吹雞嘅時候，幾千個義工，喂，同1966年老毛上天安門冇分別噶，接受萬人嘅敬仰，個個都嗌你好嘢，跟住有幾千支旗係嘛，佢覺得自己真係天才嚟噶。黃之鋒其實都會面對嘅問題，尤其是佢仲細啲啊，係咪？佢比起嗰幾個主事嗰幾個人仲細一橛。佢一定係飄飄然嘅，一個十九二十歲嘅後生仔咧，當你即係俾人哋吹捧到你係真係一個超天才嘅時候咧，係往往係最容易出事嘅。希望佢係真係會即係深切去反省，同埋係真心嘅反省咯。如果你只係做公關嘅，誒、哎、你班撚樣啊，咪我出嚟認衰咯，啊轉頭我做撚咗，啊或者點樣誒、哎、你就知味道咁啊，嗰啲就好大鑊噶啦。 不過黃之鋒今次到底係真心道歉啊，定係純粹係一個出於一個對呢個關公災難嘅補救咧，就唔知嘅，暫時 係暫時不知 要再觀察先，到底係為了九月選票啊，定還是怎樣咧？嗱，即係。 我哋希望 你唔使擔心嘅， 我哋希望係真心。 全體嘅香港人都監察住你哋，你哋一定走唔甩嘅。你要做政棍， 係冇錯。即係咧，做政棍咧，我其實喺私底下講咗好多次嘅啦。你個副面具，麻煩你翻到屋企瞓落張床，你先除。喺街度唔好除，面對背對住義工，千祈唔好除低你個 狰狞嘅面具。對住 Facebook 都唔好除啊！ 係啊，即係總之你個面具係戴到尾嘅，戴到翻屋企嘅，你先可以除低。 通常都係打飛機打出事嘅啫。 係啊，千祈唔好學啲某咗，尤其是我同你講嗰個反面教材嘅政黨，唔好學佢哋喺網上打飛機，同埋對義工千祈唔好。講到人哋好似理所當然一定要幫你咁樣嘅，義工隨時走得嘅，你冇幫人工強積金嘅。 黑大匪有咩講？ 冇啊！我話中國 拉落水啦。 唔係啊，中國人傳統智慧咯，少年得志唔係一件好事嘅。因為好多嘢咧，未必一定處理得到嘅。所以咧，有啲教訓，即使俾人哋攻擊都好啦。平常心睇件事，應該點做，繼續你。你認為點做，你繼續做得噶啦， 真係嗱， 你呢句有冇骨嘅其實？ 冇啊！我真係對佢哋係咁樣，因為我覺得 我想問，如果吳少年有得， 如果四十歲咧， 如果四十歲 已經係四十歲嗰啲咧， 咁但係四十歲得志，但係佢個腦筋同少年人一樣，咁就好難講喎。即係好似阿 Tony 咁，十九歲揾過500萬，少年得志，可能未必好事。 係好撚大鑊啊！話俾你聽啊，好撚大鑊嘅。 即係嗰陣時嗰個飄飄然同埋你個成功感咧，會帶俾你一個。 你覺得你自己是天才嚟噶，身邊所有人都低你幾等噶， 系啊， 呢個真噶，呢個我是過來人。 嗱喂，講咗咁耐，我想岔開少少先。嗱，黃之鋒就話佢最新呢個政黨咧，將會係是一個咧運動型政黨。嗱，對於呢一個 terms， 大家有冇啲咩意見？ 呢個十分之共產黨，尤其是你睇淮海戰役咧，老毛成日都要講打運動戰， 係 咪啊？跟住。嗰陣時宣傳係咁講嘅，老 我真係有十足疑問，就係到底你提出運動型政黨呢個 terms 嘅時候，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所有而家你眼前喺你眼中嗰啲政黨，全部都係一嚿石頭，完全唔識喐嘅咧？ 可能係喺佢眼中，尤其是佢接觸得比較近啲叫做民主黨、公民黨嗰啲，坦白講咧，基本上同植物人差唔多嘅。 但你喂讲开题外话，其实冇谂住讲呢个政党，又跳翻出嚟。喂，民主党而家咁样全票投呢、這个投俾曾俊华啊，呢个财政预算案，喂好鬼噶、啊。 咁民主党佢你有冇听过李华明讲啊？民主党 93% 议案都系支持政府噶嘛，佢同民建联嘅唯一分别就系平反六四啫嘛。 咁呢個都講咗好多年。 我哋唔係而家先講啊，我哋由2012年鬧佢鬧到而家㗎啦。 即係如果你咁樣講，即係話根本上呢個黨，即使話年青人再當選，啊，包括歐樂軒啊， 佢哋所有任何好啲嘅年青人，如果當選咗好啲，因為換咗啲老鴿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佢再 新陳代謝嘛， 再選啲新人入去都只係平反六四其實冇睇啲嘢做。 係啊，咁 唯一。比較泛民嘅 agenda 就得呢個啦，佢對於民主黨呢個黨派， 唔係咯，好似領匯上市，佢同民建聯一齊支持㗎，係咪？ 咁啊係，高所以我哋成日嗱嗱聲， 我哋所以鬧民主黨，我哋唔係而家先鬧啊，鬧咗好多年㗎啦。不過我哋亦都好多民主黨嘅聽眾，因為我哋負責監察， 都唔理啊，照鬧 鞭策佢嘛， 冇錯冇錯。 唔係咁你喂老實講，你政黨 喂鬧完你哋個黨啲嘢，就聽完我嘅節目，就用翻呢啲 point 翻去鬧 Q 你啲高層啊嘛， 啱啊，喂。 喂，即係點講啊？你係公眾人物咧，梗係接受公眾監察㗎啦。如果唔係，翻屋企湊孫啦，冇孫就翻屋企買下化妝品啦。 係呢個係咪先？適用喺黃毓民身上， 適用喺任何人身上㗎。因為每一個政治人物，你其實咧，你係要爭取公眾嘅支持嘛，係咪？公眾點解要支持你啊？公眾就係覺得你啱嘅，咪支持你咯。唔係你做乜嘢都要支持你啊嘛，係咪啊？第二。你反你有啲咩做錯咗？公眾市民可以有權利批評你噶嘛？係咪？你唔能夠當批評你嘅人，所有都係敵人嚟噶嘛？ 即係你又講人民力量？ 咦，絕對係，絕對係啦！ 南瓜時你兩個喺度講， 喂，唔係我意會到佢咁樣講，我幫佢講出漏嘢，其實唔關我事噶。 我依一年來所有主要講嘅就係講人民力量，係咪先？即係本身我哋呢個節目咧，係盡量希望講少啲政治。 我哋應該冇辦法聯播，因為成節剪走。 嗱，因為咧，我哋點解要講咁多政治咧？點解？因為阿蕭生下達咗個命令，就係迷迷嘅節目唔能夠講本地政黨同選舉嘛。咁我哋而家 唯有搶曬客， 唯有講多啲啦。 係啊，希望搶到個收高收聽率。 因為嗱，因為點講啊？即係生意嘅，你唔做我咪做咯。 係啦，你唔做有人就 開人民超市喂。 唔系啊，人民超市有个问题要物流，我哋解决唔到，所以我哋唔好做住啦。啊，我哋或者咧，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， 易德生活百货。 点解咧？喺易德度住，出入马会，喺朝头早去美丽华健身室沟少妇。 咦，我谂到啦。即係我哋係咪會有嗰啲即係馬會會籍卡啊？ 馬會會籍卡嘅紀念章， 貴賓廳 紀念章， 紀 念章，跟係嘛？跟住可能有啲有啲partner 華沙池嘅九九折優惠券，因為唔使而家人哋賣緊有你就嚟七折啦六折噶，係嘛？咁賣下啲現金券啦咁樣啦，或者啊。 不過咧，兜翻轉頭啦，其實咧，我對黃之峰啊，佢哋搞政黨咧，其實早好多集之前咧，其實阿 Tony 都講過，學民思潮做到而家呢個時候，佢唔轉型做政黨咧，真係非常有眼光，讚你先啊！ 係， 真係唔轉型政黨咧，其實佢哋都冇路行。 哦，其實你冇讚我，因為佢哋有人接觸過我啊嘛，所以我知道嘅，所以我唔係先知嚟嘅。 咁啊，佢哋做嘅係啱嘅。但是只不过话希望做得更加好咁解啫，系嘛？因为而家全世界同你争紧票嘅本土派最主要，你睇青年新政啊，直头抄你嗰个政纲啊，乜乜公投啊，你哋提出完之后，跟住咧佢就激过你五年搞啦咁样，咁其实对个个都揾你做目标嘅， 系啊啱啊。 所以 Oscar 拉就其实都好难行，但 系我插少少咧，即系成件事咧，黄之锋佢哋组党咧，我觉得有个网友啲评论写得几好，就系点解你会俾除咗当然本土派人插你啦。一來你公關做得差，二來點解好似全世界萬人空巷咁追殺你哋呢？其實一個好簡單原因，因為你舊時你係一個學生組織有光環，而家你宣布成一個政黨，你同咁多而家有啲政黨爭食喎， 係啊， 你係競爭者，你個個咪出嚟，喂唔會幫你㗎。 仲有一個問題啊，因為咧 石頭已經算好彩啦。 黃之鋒啊，十幾歲出道嘅時候咧，都係努力同啲政黨切割嘅，任何政黨 冇錯， 佢嗰個心態又是嗰一輩而家。呢、這個叫做1997年打後出世嘅年青人咧，佢哋種心態啊，你啲老嘢想嚟偷光啊，想嚟黐光環啊，我學生有光環純潔，你哋就想嚟黐，咁變咗咧，當有呢啲心態嘅時候咧，就冇辦法從政，好似當年陳巧文叫大聲叫長毛唔好嚟抽水。咁呢樣嘢咧就係嗰種即係年青人一種心態咧，就係你班老嘢收爹啦咁嘅意思就係咁上下。咁但係咧變咗佢哋有時拒絕學啲老嘢認為 work 嘅方法。佢哋亦都即係點講因人廢言，會覺得誒呢啲死老嘢，你得你唔使搞到香港爭取唔到民主30年啦咁樣。咁但係問題，除咗依方面做得唔好，但有好多人生你學，因為你冇社會經驗啊嘛。你做得十幾年人啫嘛，人哋做幾十年人， 咁唔係喎， 人好多碰釘啊嘛。 喂，董志昌，我又唔係好贊成你喎。佢哋雖然係咁諗，但係有好多好多嗰啲所謂老屎忽啊、老前輩，佢成日都話交支棒俾年青人，亦都將跟住年青人走嘅喎。係咁、啊、你睇而家咪一樣咁多光環，一樣黐住咁多後生仔。 唔同嗰啲，因為佢嗰個老人家咧，佢係追攞支狼牙棒追住年青人，佢唔係交支棒俾年青人啊嘛。第二， 唔係 佢哋跟佢啲年青人係蠢啲嘅， 唔係 係特別蠢啲嘅。 佢交得大力啲啫，不過你接唔到嘅。 唔係 佢交喺你個頭，空手入白人接住啊嘛。 佢交喺你個頭度啊嘛，接棒叫你攞個頭嚟接噶嘛，係咪先？ 即係一。 咁我嗱呢節時間差唔多，但係咧我哋補充一點，因為咧啱啱喺有一個有台嘅網聚啊，即係呢位叫做咧網台界嘅頂尖人物啊，蕭生咧就有個憤事，年青人咧就唔能夠咧 點啊 有。紙一樣的面皮，唔能夠太薄皮的、嗯、去洗樓的時候咧，係要去跟人握手，人哋唔知道你係邊個。第二咧，就係、是、唔好有玻璃一樣的心，喺、嗯、網上面俾人哋批評兩句咧，就嬲爆爆啦，就收到全宣人啦，約全世界欠咗佢啦。第三咧，就唔能夠好似樹懶咁嘅爆發力，因為樹懶大家見到咧，係咪？佢由 A 樹爬喺 B 樹咧，可能係要一小時。系咪？咁我哋做个半钟头已经好捻精彩噶啦嘛，系咪啊？咁啊， 大家唔系喎，有睇嗰套卡通叫《优秀大都会》，佢嗰啲公务员就系嗰啲树懒嚟 嘅。系嗰啲，我老师可能睇咗呢套系嘛？我未睇，我朋友话好好睇，但系卡通片你知啦，几廿岁人睇咩？ 唔系呢套咧系 下次翻嚟讲， 下次翻嚟再。